第四十八集，世界之树诺达希尔。马法里奥和其他受到邀请的暗夜精灵尽数来到湖中心的小岛。尽管海加尔山异常高峻，但顶峰却相当温暖。在山顶湖泊被注入魔法之后，这里的气温可能更高了。 这里真美啊！ 如果能只有这番美景就好了。 伊利丹的所作所为一直萦绕在马法里奥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对于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弟弟，他已经有了一些设想。而想到这些想法将被付诸实施，他又感到心痛难忍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伊利丹显然已经不值得信任了。他在疯狂中杀害了自己的同胞，他认为暗夜精灵需要有一口新的永恒之井才有能力自保，以对抗燃烧军团未来可能对这个世界再次发动的攻击。这个想法无论对错都不能作为他杀人罪行的借口。暗夜精灵虽然曾经被迫要适应白天的战场环境，但毕竟还是属于夜晚的生灵。不过加洛德同意了巨龙的要求，准备在正午时分举行仪式。阿莱克斯塔萨解释说，升到天顶的太阳是这场仪式成功的要素之一。加洛德不打算就这件事和巨龙进行争论。这座岛的面积不算小，岛上有茂密的蒿草。参与仪式的人们依照阿莱克斯塔萨的要求来到岛中央。巨龙们找到这座岛的中心点，划出一小片地方，环绕在它的周围，然后开始了仪式。 卡利姆多承受了巨大的灾难，暗夜精灵所受的苦楚最为深重。对此，你们一族并非完全无辜，但你们的伤痛和你们为了拯救世界所做出的贡献，让你们理应得到原谅。感谢母亲树加尼尔，虽然加尼尔已经枯萎，随他的女主人一同逝去，但这颗种子活了下来，我们将用它培育出一棵新树。 阿莱克斯塔萨放下一只龙爪，那里面有一颗看上去很像橡果的种子。巨龙小心翼翼地捧着它，就像捧着一个婴儿。马法里奥凝视着那颗种子，感到一阵刺痛。那棵树是死去的半神艾维娜的家园。诺兹多姆将一只爪子按在那片空地上，挥动一下，挖出了一个最适合这颗种子的深坑。阿莱克斯塔萨将种子轻轻放入其中，伊瑟拉将泥土推到种子上。生命守护者凝望太阳，片刻之后，他和另外两头巨龙向埋好的种子低垂下头。 我将健壮生命的力量给予暗夜精灵，只要这棵树生长于斯，这誓言便长存不灭。 一道柔和的红光从阿莱克斯塔萨的身上流向覆盖种子的土堆，与此同时，强烈的阳光也照射在土堆上，又向四面八方扩展，洒向整片湖面。一些暗夜精灵耸动身子，不过所有人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。一种神奇的暖意落在马法里奥的身上，他下意识地握住了泰兰德的手。泰兰德没有将手抽走，反而用力地握紧了马法里奥。土堆开始蠕动，仿佛一只小生物正要从里面钻出来。泥土被不断推开，从土堆上滚落。突然，种子生出一根幼苗，幼苗破土而出，向上生长了一码高。细小的枝杈伸展开来，葱郁的绿色叶片在树枝上萌发，变成了一个精致的小树冠。 时间将再一次陪伴暗夜精灵，我赐予他们永远的存续，永远有机会学习，只要此树长存。 随着诺兹多姆的呼气声，一道青铜金色光芒伴随着阳光，如同刚才的红光一样流过树苗，沉入泥土之中。树苗再次生长，在围观众人的惊叹中，它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暗夜精灵身高的两倍。树叶变得越发茂密翠绿，充满了对暗夜精灵一族的期许。树枝变得粗壮，显示出大树的健美和力量。树根如同许多条腿， 迈出在地面以上，树冠覆盖的空间已经足以让不少暗夜精灵安坐其下。诺兹多姆点点头，向后退去。现在只剩下伊瑟拉了。绿色巨龙用闭住的眼睛端详着这棵树，尽管它生长得非常迅速，但还是无法与巨龙相比。 暗夜精灵曾经失去了希望，我将梦想的能力再次给予他们。梦想、想象，他们所蕴含的希望，能够帮助暗夜精灵重建生活，治愈创伤，成长繁荣。而对于被我看中，踏上我的道路的人，我赐予他和其他德鲁伊进入翡翠梦境之路，在那里，在他们最深沉的睡眠中，他们能够跨越世界，学习智慧，汲取翡翠梦境的力量，在未来，更好地维护卡利姆多的健康和安全。 马法里奥咽了一口唾沫，他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但最让他怦然心动的只有泰兰德那自豪的碰触。伊瑟拉再次看向新树，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绿色的雾气，像之前的两位守护者一样，他将自己的赐福注入到了这棵树中。随着最后一点绿雾完全渗入泥土，围观的暗夜精灵开始感到大地的震颤。马法里奥牵着泰兰德后退了几步，仿佛是得到了他的暗示，其余暗夜精灵也纷纷后退，巨龙同样也向外退开，只是不像细小的暗夜精灵们退得那样远。这棵树一直在长大，它的高度又增加了一倍，然后再次翻倍，它越长越高，一直向辽远的苍穹伸展过去。很快，马法里奥就相信，就算是海加尔山下的人们也能看到它迅速生长的巨大树冠了。那树冠是那样广大，整个湖面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应该被遮蔽在树荫之中，但阳光依旧透过树冠洒落下来，就连湖面上也还是波光粼粼。它的树根也在扩展，隆起得越来越高，又弯曲下来，深深扎入土壤之中，支撑起这棵巨树。仅仅是这些树根就已经非常高大，看起来甚至可以将拉文凯斯领主失去的黑鸦堡垒都笼罩其中。而这些树根和整棵巨树还在继续生长。当巨树的生长终于停下来的时候，就连巨龙也仿佛只是栖息在它的枝杈上被叶片遮住的一只鸟雀了。 立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诺达希尔世界之树，它将长存于此。只要它生长于斯，只要得到关爱与崇敬，暗夜精灵就将昌盛繁荣。你们会发生改变，你们会踏上不同的道路，但你们永远都将是卡利姆多的一部分。 这棵树将根系深深扎入大地，将保持这片湖水一直如此。阳光一直都会是这永恒之井的一部分，黑水不会永留至此。 非常感激克拉索斯，泰兰德。 无论我们族人的那个长远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，我都希望能够与你一同见证它，马法里奥。 这也是我的愿望，泰兰德。 马法里奥，我知道你心中为何突然充满了哀伤。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 我不会的，我向你承诺，我不会的。克拉苏斯和罗宁呢？ 他们好像不在这里了。 跟我来，不要让别人注意到，我们追上他们。 罗宁，跟我来。 来了。 诺兹多姆， 我亏欠你很多，考雷斯特拉兹。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，罗宁，还有布洛克斯，都是如此。 我知道你向阿莱克斯塔萨隐瞒了什么，向我们隐瞒了什么。明明知道这样的事情，却无法阻止他们，这是我们的命运，也是我们的诅咒。 请明白，我此时是在请求你的原谅，因为我将在未来对你有所亏欠，但我只能履行我注定的命运，就像玛丽苟斯。 玛丽苟斯？对了，诺兹多姆，我 知道你做了什么，把他们给我，我会将他们交给阿莱克斯塔萨保管。等到玛丽苟斯恢复之后，他会照料那些幼龙。和其他事情相比，这只是时间线上的一个小变故。我很赞同你的行动，蓝龙将再一次飞翔在苍穹之上，即使他们的数量在10000年以后也不会太多，但能够存续下来总要好过灭亡。 那就好，我很想再见一面我的女王，但是我害怕我会忍不住透露一些未来的事情。 去吧，克拉苏斯。 还是不要了，我们已经让未来产生了足够多的变化，将要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。 嗯，你比我更坚强。 不，罗宁，一点也不。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诺兹多姆，你在这里已经多长时间了？ 我们的时代还和原来一样吗？ 当永恒之井自我吞噬的时候，上古之神再一次被封印，他们进入时间长河的部分随同永恒之井一起消失了，时间上被撕裂的地方也得到了弥合。在我看来，前行的道路已经足够清楚了。上来吧，我会带你们回到未来，回到你们自己的时代。 好的。 人类，你拿这个斧头做什么？ 我必须带上它。 是的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们就留在这里插手更多的事情。 那就拿着它吧。 你听，诺兹多姆， 德鲁伊和祭司，别藏了，出来道别吧，我们必须走了。 你们两个听到了？ 我们全都听到了，只是我们全都不明白。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说出口，你们只需要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再见。 我们的族群能够存续下去吗？ 是的，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们变得更好。好了，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。 再见了，朋友们。再见。 再见，谢谢你们。 罗宁再次高举起布洛克斯的斧头，依次向两个暗夜精灵道别。诺兹多姆再次伸展双翼，两名暗夜精灵立刻向后退去，同时也向龙背上的朋友们挥手致意。但是还没等他们将手抬高，巨龙和龙背上的骑手已经消失不见了。